好欢迎到 Otta Channel， 我系杰达， 我系末日。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依个礼拜咧，全世界都欢声雷动，又好似怪怪地，但系亦真系好多人开心，就系 奔走相告嘅事情。 奔走相告，首先就系、是、岸田文雄喺出国之前，突然宣布话10月11日开始，日本有限制开关，即系话回复翻免签证、免核酸检验。冇人数限制嘅自由行，即系话回到封关之前嘅状态。 我哋有啲前回提要先啦。之前我哋讲到佢就日本个半开关啊嘛，即系话要同当地嘅旅行社买佢嗰啲酒店机票 packing 乜七七，同埋都系要攞签证先入到去到日本噶嘛。咁而家咧就系唔再需要呢啲都唔需要啦。咁但我哋睇睇都系要 PCR 嘅。如果你 冇打针， 冇打佢指定嗰6定7种针。冇打针当然系唔会啦，你打嘅唔系佢指定嘅都冇，咁啊当初打仔哥嗰啲就我除咗恭喜你都唔知讲乜嘢好啦。 唔紧要，只要你72小时内做咗核酸检测都冇问题，阴性 系啦， 即系讲真，海外做核酸检测好平啫嘛， 相对啦，相对啦， 系唔使钱嘅，你只要走去任何一个嗰啲检测站，跟住验验得噶啦。 但系嗰个好似冇报告啊，唔系好肯定啊，因为我未验过。 因为唔系讲啲报告攞，讲真你同攞啫嘛。 你要攞报告嗰个要收钱嘅，我记得系。 讲真，钱 不过相对全世界就平啲，呢个系事实。香港 好平好多，出面嗰啲好鬼贵嘅，成千人噶，唔知嗰几个香港唔知好平好多咋， 多做得多啊嘛。 系啊，咁呢个就 所以大家突然间一觉醒来，就系全世界都好似订紧机票咁。我屌啦声，我望过，因为之前咧我好奇咁睇过啦，我纯粹好奇，我唔系打算去。我见到机票飞过去台北同东京差唔多价，都系4000零港币。 呢、这个阵间讲，因为呢、这个因为我本人做咗功课啦。呢个唔系我未入正题嘅。跟住好啦，香港咧系喺面临住四方八面围攻嘅状态，系围攻啊！商界又围攻，嗰班失去权势嘅专家又围攻。跟住我哋啲人当然系唔争住，加多句啦。终于好啦，逼到政府就话啦。 我觉得最重要嗰个其实系李生咯，不过唔系李家超啊，系李显龙。我哋成日讲阿 get 噶啦吓，呢、这个李显龙睡眠不足，点解啊？因为佢瞓着都会笑醒。 系啦，嗱，即系新加坡咧就宣布咗，就新加坡就已经不断抢紧香港啲嘢啊，马拉松又抢你，咩高峰会又抢，总之系咩？系我抢就所有嘅客，不论系商务客又好，旅游客好，好啦，终于喺全世界围剿，连泰国都加脚话开关啦，之后终于宣布咗就9月26日开始，即系我录音嗰刻。由4+3，即系4日酒店封禁加3日嘅所谓自我监察，改成0+3之后，总之你机场做完核酸检查，翻屋跟住咧你就可以翻去酒店又好，去屋企又好，等嗰三日咧，你可以废翻工，但就唔能够餐厅，咁咧即系就跟住咧就自由啦。咁我就唔知道游客，因为咧如果而家你去香港人你就有安心出行噶啦。咁你有黃碼嘅，我就唔係好清楚，就係遊客點做？即係遊客喂，咁我冇安心出行點裝啊？ 佢係要求你到步的時候裝個 app， 要喺佢面前裝完之後，去俾一個臨時嘅疫苗通行證，即係之前大家屌狗大陸佬嗰嚿啊，俾佢。然後嗰嚿嘢將會係有3日黃嘅，然後剩翻就會變翻藍。即大家红黄蓝，应该大家应该熟过噶啦，我明过。然后佢咪可以好似香港人咁样去嘟呢样嘟嗰样咯。即如果验 case 佢仲嚟有最有人嚟的话，咁大家都讲噶啦。喂，全世界都放捻晒乜，冇任何限制，系你仲要有三日。喂，你要明白喎，嗰啲要嘟埋嗰啲地方咧，系基本上系囊括晒你嚟香港会想去嘅地方，除非你真系行山友。但系你行山友，你可能都要补给翻啲嘢啊嗰类嘢噶嘛。我唔知佢点样啊，总之我唔知道，如果一个游客嚟香港，到底要点样过嗰三日啊，大佬？ 唔系我因为有一个好严重嘅我觉得系问题就系你唔能够期待佢个个好似我依类咁样噶嘛，外卖啦、麦当劳啦，条友咁。 我有7年打后都冇帮衬过麦记咯。 我啲独卵系可以就系，冇唔去三日，冇我唔三日啦，我3个月唔食堂食都冇所谓啦。嗱，咁人旅行，你冇人叫去麦当劳或者买外卖噶嘛？依类讲唔通嘅。好啦，嗱咁咧，背错人呢个有一样嘢就系，其实大家会比较意外就系，今次其实算系快手咗嘅。 因为我哋冇耐之前先变做4+3，然后大家都估，就算系要改都系0+7。 咁佢呢啲系期望管理嚟嘅，大家都估佢系零加七，咁佢而家变零加三，咪好似黄永浩荡咁咯。但系你本来应该系零加零先啱噶嘛，根本就应该切晒嗰啲咁嘅死人嘢啦。 咁咧，我唔系咁，我觉得咧零加零其实应该都系呢两个礼拜内嘅，因为其实佢已经不断放口风又话好快就零加零。我即系叫做咩？纯粹叫做个样扮下，即系日本人，即系日本开关只咯，做个样扮下嘢，扎扎地地又懒系白，懒系唔准俾人话系躺平，咁扎扎地地要搞啲嘢。但系我谂呢两个，咁十月中左右咧就宣布零加零噶。 突然间真系好紧急，即系以你知香港慢半拍嘅做法，喂，佢啱啱冇耐前先转四加三。即系我谂佢本来谂住就系最少一个月佢先会变零加七，再一个月零加三，再一个月零加零。应该是这样的嘛，估是这样，正常人是这样估的嘛。但是 估不到他现在话口明就是什么、星期五发表，星期一就撤晒了，就零加三了。以香港考虑的快都黐线的是。 根据卢宠物在不知上不知哪里接受访问讲，是中央政府的意思来的。我觉得喂大佬，防疫这些是完全 100% 是内政来的。虽然都讲这些都晒狗气了，总之他就好明显就上面落至意志。 即刻开挂你不撚样。 你知拍脑袋政治是这样的嘛。长官讲话要，今日话要，听日就要攞的嘛。所以就虽然啦这件事点都算好事来的。咁啊，兼且咁啱得咁巧，我真系唔知边个系互相有冇因果啊，定系真系咁啱夹埋，系夹埋定系咁啱啊？总之咧，几乎系同一时间，日本就宣布佢将会开关了，而且个时间都好快嘅。咁啊，亦都系差唔多时间，台湾都话佢要开关，但系两样嘢，第一要去到十月底，第二 anyone but Hong Kong。我屌你老母啊！真系呢下我大家都知道我系一个非常亲台嘅人嚟嘅，大家都应该知道嘅。但系呢下我真系屌你老母，全世界除咗香港，但系当然其实都系除咗澳门同中国嘅，全世界都开关，除咗香港。哇！嗰下真系点捻人啊，大佬！ 同澳门一样咯，澳门又系啊嘛，同中国开关定唔开香港嘛？ 澳门我理捻得佢啊！屌乸声，即系唔系我要去台湾，我唔好你冇管我想唔想去台湾先。喂，呢下你好难忍啊！嗰度气。不过我哋重点唔系台湾，我哋呢度就讲完一句算啦，真系，我哋翻返日本，日本嗌开关咁啊。 咁咧日本咧，首先我首先讲下呢几日嘅网络情况啦。喺讲几日，首先就讲下我的情况。咁我星期五一收到之后咧，基本上咧就已经系叫做咩？突然间开香槟庆祝咁滞噶啦，跟住嗰日但系我稳阵先，保持冷静，等咗半日。咁星期朝头早，我有丝后悔等咗半日嘅，就系星期朝头早。即刻订机票，咁呢两个机票就十二月头机票就已经升到6000蚊啦。香港去东京，仲 Hong Kong Express，Hong Kong Express 啊，记住啊，系啊，唔系国泰，唔系咩啊，唔系住日空啊。 国泰差唔多就国泰好似7000几只，其实国泰差，但系大家价钱其实差唔多嘅。咁咧，如果你日航咧就贵，日航就贵成皮嘢噶啦。但系基本上都凑6000、6000、7000去东京。而由於好多航空公司，即係包括以前，即係而家變香草啦，落同香草而家合併咗啦，就取消咗嘅航班就未開翻。咁咧，其實有啲機位咧係未夠位嘅。全日空就宣布咗，就話十月尾會重翻開翻啲香港航班。 初步就會係一個禮拜四班，後邊就會一個禮拜七班，我估係每日一班啦嚇。 係啦，咁就因為盡量慢慢加翻啲航班嘅。咁我自己就订咗就十二月头去玩一个礼拜，我本来系谂住可唔可以忍到月咧，因为月机会平啲相对，但唔得，我再唔出去玩后店。 你已经算慢噶啦，我有 friend 咧系未正式宣布收到，唔知佢边度喺啲唔知天马栏之类嘅嘢啦，收到风而仲未公布嗰时候，已经即刻火速订咗飞日本嘅机票啦。 嗯，好好。又唔係講，因為我收到咪應咁講啦。我收到嗰時候我翻緊工，唔得，我唔可能，我唔可能喺公司有做開工時間，喺度慢慢遊上網揾資料。 即係因為呢兩件事咧係同一時間發生嘅。咁啊，我自己係香港宣布開關同日本宣布開關兩件事係幾乎 係同一基本同一日啫，同一日啫。 係啊，即係所以突然間我咪話一發瞓醒，哇！屌啦，升高銀過咯，喺度訂緊機票。 周围扑啊！我啲 friend 因为我做一啲资料补充。首先就系唔好相信而家所有 Facebook 里面讲啲咩日本咩懒人包，因为 这个新规定呢是10月11号开始的。而家所有的咩乜假期啊嗰啲嘅公布嗰啲所谓嘅入境规矩呢全部都系以旧嘅规矩，即系话仲系要隔离啊，仲系要签证咩落地证明啊嗰啲保证嗰啲嘢全部都系旧规矩嚟嘅。即是说呢那些规矩十几个规矩在新的制度呢是未知会不会再出现的。 即是因为之前已经我们上次几个礼拜之前已经拉过嘢了，就是全世界都在拗转头，没有导游的队人员到底是什么回事，全世界都是考古，直到他后面出个街拉先有，而他不是即刻开嘛，我不像我们香港那么黐筋嘛，几日前讲今日就开了。咁啊，佢哋就佢已经系直接去到嗰个时间之前，佢先会出个街拉俾你，就睇到佢真系要点样做。不过相信亦都系唔会有好多嘢可以要需要你做噶啦。目前而家唯一要知道嘅就系、是，打齐针就唔使连检测都唔使检。但系如果你冇打齐针或者打咗其他针，咁就要 PCR。咁啊，如果你香港嘅话就得两种啦。咁你如果你打四哥嘅，我只能恭喜你嘅，就啱啱恭喜咗一次，而家恭喜多次。 有走验啦。 而且如果我哋嘅听众而走去打四哥，我真系只能恭喜你嘅啫。咁啊，不过 我点解讲真？我点解打伏必泰啫？就系因为当初我话一去日本啫嘛。如果唔一去日本，得超难打咩？ 而相信佢因为佢冇讲清楚，因为佢未讲到详细要点样嘅。咁如果会唔会系一针就可以 OK 咧？ 三针好，我所知道好似我知道系三针。 如果你第三方扩张未用嘅话，嗱呢个点解我之前一路就叫人，如果你忍得到嘅话，尽量忍第三针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是，咁你补翻个第三针嘅 quota 啊嘛。咁你最衰极嘅谂，因为就开，我唔知就开定系已经开咗啊，第四针咪开咗嘅，你咪当你之前打过两针四哥不存在咯，亦都本来都系呢啲嘢都系冇乜效果啊，四哥都系，咁你咪打翻包 intake 咯。咁你咪咁样前后加埋两针，咁喺佢眼中，佢唔认前面嗰一个两针科兴，但系你认后边嗰两针伏必泰咁咪得咯，咁你咪可以唔使咯。当然你最大不了 PCR 啫，咁啊，就呢个用我喺度省一省啦。咁 可以用解决到问题唔系问题。 之前咧，你唔好以为呢个 PCR 好闲树，欧洲、英国呢啲咧，或者美国嗰啲地方长途机嘅话咧，系好难大镬啊。佢要求48小时 PCR。而佢又必须要系你起飞前嘅 PCR， 咁代表乜嘢呢？飞半个地球，我飞咗25个钟头啊，大佬，咁啊变成就系佢系我起飞之前嘅23小时嘅证明先 OK 啊，佢系一个好捻短嘅时间噶咋。有部分地方嘅机票啦，转唔止一次机，或者系好中间隔好长，即系如果系40几个钟头嗰啲啊，系我见过52个钟头嘅转两次嘅机嘅，平多几百蚊，我唔捻湿佢啫嘛。飞机行程50几个钟头，我边度变个48小时嘅 PCR 俾你啊？即系好捻麻烦嘅事嚟啊！总之，但系佢而家香港就变成就系唔需要啦，佢要嘅只不过系24小时嘅快测 RAT。咁啊， 同埋落地之后佢挖一挖个鼻，咁就等3日。 呢啲就相对小事啦，呢啲就。 咁我头先都讲过啦，如无意外啦，即系我今场其实我觉得唔使讲估嘅就系、是，我大约应该喺10月头或者10月中之前咧就0+0噶啦，变成。咁讲真就系、是，反正香港机长死咗咯，唔争在嗰几日咯。 咁啊，而家最大问题就系啱啱我哋讲咗两件事题，我谂大部分时评人啊、讲新闻啊嘅人都有提过噶啦。呢件事具体效果咧，就系令到香港要去旅行嘅人几乎冇咗障碍，因为你翻到屋企最多咪有3日去唔到堂食咯，系咁多噶啦。 最紧要系可以翻工，因为香港对休班就系、是、以前点解要咁麻烦就系、是，大佬我喺酒店住3日时间，大佬啊我要请多3日时间住酒店已经唔系平噶啦，跟住仲要有3日翻工，大佬边有咁多假？ 唔止啊，其实仲有防疫酒店，好捻难订。 系啦，有钱都订唔到嗰只，但系而家就咩咧？嗱，好似我以我自己个人为例啦，我翻到嚟我星期六我星期六去，星期六翻，咁玩8日啦。一星期日头一日，星期日咁我开始翻工啦。咁我又唔需要，我又唔需要请，又搵防疫酒店，我又唔需要再请多几日假，请一个无谓几日假。咁香港人，大佬啊，搵钱，大佬喂，搵钱最重要噶嘛，大佬你唔翻工，边有嚟钱去 benefit 啊？咁而家。好似翻工，公司又唔会冇咁头痕，员工又冇咁头痕，大家开心。 虽然啦，短期内咧，大家会抢年假，咩唔系你自己本身系 quota， 系讲你公司总唔能够全世界一齐放假啊嘛。虽然我觉得不如整个部门一次过过去， 所以咧抢假就 请快。就永远冲嚟抢架一样嘢就系咩啊？先到先得嘅，你霸咗个价咧，人哋就唔得喎。阿某某某某嗰几日放假，你走一走啦咁样，咁过死问题啦。所以咧抢架要趁早。 即系而且而家都九月底啦，你如果你嗰啲系嗰啲过年一过一月一号就开咗之前再上一年个年假嗰一种嘅话咧，你其实你剩翻好少时间噶咋。 系啊，我就十一月就因为最麻烦，今年新年系一月农历新年啊。所以其实就好尴尬嘅，如果你俾人歪咗嘅话咧，你嘅新年一月你就等唔切噶啦。所以而家十呢十月爆晒啫。嗱，而家讲下啲航空公司各大情况。首先就系因为呢两年咧，冚家富贵嚟停，所有啲航空公司停打晒。落以前咧，我最 Q 中意嘅骆驼坐凌晨机去咧，系未开翻嘅，唔知道会开翻啊？因为骆驼同香港合并咗之后，咁同埋深夜机冇晒，即系以前另一班我又好中意坐嘅航空 express， 十一点钟去东京羽田咧系冇咗嘅。咁我而家坐班系朝头早九点几，以前我系唔会坐嗰班机，但系咁你冇得拣噶啦呢个时候。 而且啲廉航啊嗰啲 Hong Kong Express， 我点解要提呢样嘢？就是、因为 Hong Kong Express 喺平时你嗱，我当然你可以系上去官网买嘅，我唔阻止你。但系大家正常唔系噶嘛，你系有啲再平啲嘅方法噶嘛。正常系讲紧一千松啲就有噶啦嘛，可以。 系啊。 而家一加到係六千幾，咁但係調翻轉相對國泰正常咧，你跌到四千幾噶嘛，咁但係佢加到六千幾，咁啊好似相對冇咁咩喎。雖然如此就你買埋我啦，我不如買全日吉。雖然啦，就嗰邊再貴啲啦。 嗱，而家我自己比較過嘅，炸至乸貴嘅係日航，繼續保持佢好乸貴傳統，成皮嘢。其次就係全日空同國泰都係七千幾。至于睇时间为睇时间而定嘅 Hong Kong Express 咧，平起上嚟，即系如果啲时间卡冇咁比较冷门啲嘅，基本上 keep 到系2000单程来回机位5000。 我唔系好熟噶，所以我 up 出嚟嘅数可能错啊。如果错咗，大家指正又好，自己心入边搞掂噶啦。总之喺乜事都未有，即系你当2017、2018年嗰阵时啦，全日吉4000到6000，日航6000到8000。而家其实都系多少少嘅啫，不过就主要系最平最嗰啲好撚平嗰啲咧冇撚晒嘅啫， 梗系抢晒嘛。 而呢个开关前或者宣布开关前啦，应该咁讲，消息出之前，4000几蚊，宣布开翻后7000几蚊，同一张机票啊，同一间公司，同一个行程，同一日起飞到完全相同，只系买嘅时间点由宣布前去到宣布后4000几加到7000几，呢个系某个 friend 话我听嘅。而我自己 check 到嘅咧，就系好捻恐怖嘅。我之前九月嗰时 check 过，伦敦飞东京系伦敦啊，半个地球啊，4000蚊。而家升到7000几，400磅升到700几磅，完全同一条班机啊，同一班机。 梗系啦，唔好话讲真，唔系净系香港人想去日本噶，外国都想去噶。 因为日本开关啊嘛，即系香港系特别严重嘅，因为两边同时开关，就会变成一个好捻恐怖嘅情况，就系。由伦敦飞过去东京平撚过你由香港飞过去东京，你想想中间个距离差几撚远，好撚恐怖。即 系我有得唔意外嘅呢、這个就。 不过唔紧要啦，反正 yen 平咗咁多嘅话咧，就都大家都好多人都抵得顺嘅。而且呢一刻就应该系点话，唔可以叫折返点，但系已经系一个关键位嚟噶啦。即系咧，以前啊，我哋当年嗰阵时候九几年嗰阵时啊，好中意出现一件嘢嘅，嗰阵时系1:130噶嘛。因为跟住大藏省行出嚟，我哋理想嘅汇率系1:130，好似1:130。咁跟住落嚟咧，就升多出嚟嗰啲就会跌翻落去噶啦。当年九几年啊，90年代嗰阵时咧系咁样噶，呢个日元汇率咁样嘅。但系后屘就冇咗呢回事啦。咁今次咧就系声都未声，一路跌喺度跌到冚冚啊！我哋报咗咁捻多次，大藏省系冇声啊，好似死捻咗咁样噶。但系前几日 就跌到1.45，即系日本央行就出手就买美元，将个价托翻咗1.41。但系咁你依短期托市嘅就冇系治标唔治本，咁咧喺外录音黑查过就又升翻又去翻咗1.43啦。咁我咧1.45系暂时讲系心理关口， 唔止心理关口，可能系佢哋直接就系认为1.45就系极限噶啦。你唔可以去再低噶啦，因为而家嘅情况日元嘅状况系变成全世界都知佢会跌，而且全世界都睇都估日本大藏省唔会做嘢， 因为佢唔做得嘢啊， 咁啊不断咁沉底啦，变成做得乜嘢啊？你睇之前都试过一次噶， 因为佢好卖问题就系日本本身佢主要嘅国债系俾日本国内买嘅，即系日本啲由啲国债买咗外国，佢国债咪俾自己人嘅。如果佢一加息嘅话咧，佢国佢系冇钱俾利息噶。 即係冚一個就咩？佢唔想俾佢唔識俾利息啲國債利息俾啲翻啲國民，咁佢就只能佢就唔敢加國債，即係唔敢加利息。 再簡單啲嘅講法，阿婆都聽得明啊，冇錢入市，石入市講完冇錢入市。咁大家睇死佢冇钱入市，但係佢真係忍无可忍啦。咁似145就应该佢个底线啦。咁你触碰到底线，咁佢咪入水嗰个嘢囉。而唔係真係佢咁有力，而係大家哦 ,ok, 呢个145系试到呢145系你嘅底线啦。咁大家都唔会特别再去同你对着干嘅。咁你亦都唔系个个索罗斯㗎嘛，即係下下同成个政府去对着干。所以呢就大家都觉得呢个数应该系差唔多上下啦。咁所以。 冇玩啦，而香港啦，香港其实都想唔想加息㗎，但係香港都焗住加，因为再唔加香港就 加少咗㗎嘛，最 少加少。因为香港唔加嘅话呢，香港因为其实香港都入市买美元噶。因为你原来汇率嘅话呢，你唔加息嘅话呢，人哋冲击你又好大镬。但係咁你冇得避喎，你陣間時頂唔得使嘛。 佢而家就唯有加少啲，同埋其實香港金管局入市係經常出現嘅事嚟㗎啦。我知匯市啊，冇日本咁大鑊啊嘛。而且我哋大撚把，好認真，我哋大撚把，即係暫時仲可以咁豪氣啊！我哋大撚把入市。 唔係日本唔同啊嘛， 日本唔同啊嘛，大家睇撚死佢冇錢啊嘛。 所以而家就變成咗做咩咧？好多人就等佢145，因为大家知道佢145呢个系关口系去死守嘅。 唔系知佢145，而系等佢几时入市。入市嗰下即系代表住呢个系佢会守嘅关嚟噶啦。咁你都无谓同佢对到。咁145前后你咪开始可以入啲日元啦。咁啊，咁样咯。 系啊，我而家等佢一跌，我而家等佢144嘅话咧，我又入翻108,000嘅，反而走唔甩嘅，我一定去。 yen 定港币先？ 个 yen 啦，108,000。如果我唔系经过，因为根据我访问某位版管嘅撤离经验，108,000港纸系好紧张嘅。哇！屌你再，如果分咗佢跌落去，哇！血淋， 同炒外汇一样咯。即系呢个阿古鲁米嗰下，你有冇见到啊？即系哇！屌啦，升之前佢赚咗好似百几万。系啊，佢玩嗰啲叫做咩啊？杠杆型期指嗰啲，我真系唔识金融呢啲嘢啊。总之就系、是、升跌少少就已经好捻多噶啦。所以之前佢嗰阵时佢系赚咗百鸠几万 yen， 咁跟住前嗰排咁样跌法跌果佢系掉转头蚀咗400,000 yen， 即系之前赚咗百几万倒晒，然后到时多40几万 yen。 所以佢嘅漫画绝对系呢个 FX 战士 Kurumi 啊，绝对系呢、这个真人真事嘅，应该最少系真实经历嚟嘅呢个。 佢类似嚟噶。 OK 啦，唔紧要啦吓。 讲下讲下日元升呢啲叫做咩相关影响，就系日本嘅Epsor 咁就全面升价，就120 yen 变160 yen。 系应该系咁嘅，因为咧我做过，所以我可以答你。Apple Store 入边嘅内购啊，个定价系点样定嘅咧？佢唔系定我话哦，我要收譬如我要收8蚊港币，唔系咁样嘅。佢系话佢有个唔同嘅级数，即系 T1、T2、T3、T4 咁样一路上，每一级大概就系0.99美金，你兑一美金啦吓。咁第一级T1 啊就系0.99美金。所以你见好多歌啊，美国卖系0.99美金噶嘛，一再上就系1.99美金，佢系咁样上嘅。咁如果系yen 嘅话，原本咧就系100 yen 嘅，好耐之前，真系唔知咩世代之前噶啦。咁啊，好前之前咁啊，改翻咗120，咁而家再改过160，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就系、是、跟住个汇率喐，而佢系超前部署。因为佢原本佢预计就系我要收，我总之我要收翻1美金，我唔捻理嘅你个汇率系几多，但我又唔想成日你个消费日日海鲜减跳啊嘛，咁佢就用呢个固定嘅嘢去做，咁啊拉上报下咁样做，咁佢其实120同130几、140几，其实已经有个相当大嘅落差啊嘛，咁可能佢真系估佢真系会跌到160，或者系我之前嗰啲我要你肯翻出嚟啦，总之就系佢要加过一个价，而呢个价会唔会反映到喺大家身上啦？100 yen 嗰下，即系最低嗰级100% 会反映身上，因为佢冇得选择。但系如果你话一单啊好大嚿嗰嚿咧，可能会改嘅，即系譬如原本佢收开你1200 yen 嘅，即系第十级啦，根据而家嘅改完之后咧，会变成要抽你1600 yen 嘅，咁佢可能佢会再改做第八级。变翻接近翻你个原本个定价，因为第八级喺新价之价系1280 yen 啊嘛，咁啊只系加咗80啫，咁其实咧系佢揞咗420嘅，反正呢啲嘢都系你自己买自己卖啫嘛，其实冇乜分别嘅，因为佢系收少咗你，纯佢又收纯咗你，佢亦都唔会因为咁样而支出多咗啊嘛，嚟自货金呢啲嘢其实冇支出噶嘛。咁你因为个销售额低咗，咁佢比 Apple Store 嗰嚿，即系比苹果嗰嚿都少咗啊嘛，个三成。 咁其实冇乜嘢嘅，系佢要大幅大家要大幅调整咯。二先讲呢个其实唔系针对日本嘅，不过对我哋影响最大当然系日本啦。你玩嘅所几乎所有手机 game 都系日本日文定价，用日元定价噶嘛。除非佢烂啦，唔想搞或者乘机加价之如此类啦，我唔知。咁如果唔系嘅话，其实佢应该系会调整翻个嘢，可能会略略有啲高高低低，你自己计翻边个低啲啦吓。 嗱，咁今日我讲最后我讲下啲叫做同我哋比较有关就系买嘢法，因为其实有人就话，咦，而家讲真，而家买嘢，你都系去到你都系去亚马逊订噶啦。讲真，你如果买开嘢，好似我咁样成日亚马逊订货，基本上个月都订咁滞，咁你嘅影响唔大嘅。但系咁一来就系、是。咁你冇可能订碗拉面过嚟香港系嘛？ 嗯，咁你可以订个一风堂嗰啲嗰嚿干燥拉面嘅。 冇玩啦，又嗱，可能就你去饮饮食食，去浸温泉，依嘢你冇得订嘅，你一定要去日本嘅。同埋就系、是，其实好多日本铺头咧系唔做邮购，净系做国内嘅。咁你要去搵呢啲平嘢咧，就唔该你自己去捐窿捐罅啦。我所知道咧，其实系有好几间铺头，有啲商店咧。唔做国外，亦都唔做代购，即系见到你嗰个地址系嗰啲集运嘅话咧，佢就唔做嘅。咁咧，你就只能够日本买。咁我而佢啲价钱咧系平好多嘅，我所知道系。咁你就呢啲就真系去日本掘啦。 即系我喺 IRI 佢央行出手嗰一日，隔日之后，我就喺 Amazon 攞个订单。你谂下，同之前喺急泻之前130，直接打个九折， 就升底湾到啦。 吓、啊，所以大家咪呢三个因素同一时间发生，即系当然你可以话 yen 跌咧呢样就之前发生咗好耐噶啦。咁啊，但系yen 跌还跌啦，大家会15-16到底会唔会跌到几时啊嘛？咁佢而家系跌定啦，应该系大部分市场，当然啦吓，你可以市场预测可以错嘅，大部分市场预测都系145呢个数会跌定噶啦，会喺145到140之间徘徊噶啦，应该系，除非有啲咩特殊，再有啲咩消息，譬如话普京出核弹啊，即系除非呢啲咁嘅级数嘅大消息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应该系会喺呢个数暂时徘徊一阵，咁啊几时会升翻上去咧？唔知 道，我觉得都几难短时间内升嘅， 短时间都几难升噶啦，因为大环境问题嚟噶嘛， 因为而家系美国，因为问题就话好啱就美国经济冧啊嘛，美国要加息啊嘛。美国加息的话，你而家美国加息而影响到全球嗰个市差，咁你一讲到呢样嘢，你边有讲嘅啫？呢啲嘢 啊，所以全地球嘅同美金相关计价嘅系统，即是几乎全个地球啦，除咗某几个不在地球在嘅国家之外，几乎全地球都关事噶啦，北韩都关事啊，点啦星？ 梗系啦， 所以佢会搞到全世界地球所有啲汇率啊嗰类嘢，全部会一个好大嘅波动期嘅，咁、大家都明噶啦，不呢啲嘢 系啦。咁咧最后我做一个叫坐开张个人支票应该会兑现嘅，就系、是、今次去日本咧，我会拍坐夜行火车新威士濑户去高雄嘅，咁我会拍片翻嚟做拍片翻嚟摆上嚟做节目嘅，咁就到时请期待啦。 啊，即系到时咪，到时我哋会睇下可唔可以做到一个有画面版本，就唔可以叫 podcast 啦，即系净系 YouTube 嚟噶啦。咁啊 YouTube 嘅片啦， 咁偶尔都有嘅，我哋虽然做一次咁大把，开心。 唔止啊，我哋技术上可以做，我系可以做得到，可以系一路睇住相啊，睇住片去倾偈嘅。我哋技术上我已经做好呢方面嘅测试，系做得到嘅。咁啊，睇下到时我哋嗱，开住支票先咯。如果够多嘢，我哋咪一路睇住嚟讲咯。 咁啊，因为咁难得就系开关去日本，哇，大佬我几耐未试过就系咩？突然间重拾翻好期待去日本嗰种感觉。以前一年去三次，哦，即系叫做去到一种程度就系咩？下个礼拜去日本，我呢个礼拜我可以完全咩都冇准备嘅，但我而家已经喺度准备紧啦，个精神上面已经喺度两个月啦。 但我知道旅行系最兴奋嗰阵系出发前啊嘛。 系啊，以前去到之前三日都唔兴奋啦，只要一咁即系以前平到系咩？最平可以2000几蚊一张机票，我串起上嚟就系咩？我依个礼拜五夜晚去，礼拜日翻，夜晚翻，三日两夜去睇演唱会仲得嘅。而家点同啊？搵咗两年，几三年啦，就嚟。 啊，即系虽然啦，离身啦，我最后一次踏足日本国土应该系2010年嘅1月4号啊。 我连咁样 等唔切啦，咁样嘢唔去啦。我而家去咗玩先。 因为如果最近嗰个特别 cat 系东咁样 cat 系旅游旺季嚟啊嘛，我望我呢个价钱屌啦，成万蚊啊！ 冇玩啦，即系大家趁住十月头仲系叫做淡季之，即系仲要淡季咧。6000都话我计埋成条 Solo Express， 即刻包包埋机票6000，跟住酒店方面，我搵最乸平嘅东华 Inn 7万 yen， 我而家条数低到烂啦，都3嚿水1万啦。 一嚟就佢个酒店就即系我佢哋都饿咗好耐啦，因为同时间发生噶嘛，两边开关， 即係所以佢哋個酒店嗰邊我冇睇得好清楚，但係應該都唔會貴嘅。當然啦，如果你撞做呢、這個12月嘅話咧，就可能會窄啲。咁如果你係10月、11月傳統旅遊淡季嘅話咧，係可以真係好撚平嘅。 係啊， 而且仲要我哋天生九折八折咗喎，即係睇你瞄點係乜嘢啦，即係咁啊。 好啦，咁今個禮拜就差唔多啦，即係叫終於，唉，即係我仍然係放監啊，即係翻屋企啦。我又翻屋企， 虽然冇我瞓啦吓，即系我哋有捻排咯，捻细二去日本噶啦。 紧要，我但我做嘢做呢两年嚟，呢两年几嚟做嘢做得咁乸辛苦，就为咗呢日啫嘛。 除非去做嘢咯，我嘅话咪除非去做嘢咯，有机会嘅，但系都 加油啦， 好啦， 好，咁今日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